此就丢了温柔。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无怨这苍茫的高原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那鬼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爱像风筝断了线，拿不住你许下的诺言。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在难以续情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一眼望不到边，西海天际蔚蓝，无怨这苍茫的高原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那鬼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爱像风筝断了线，拉不住许下的诺言。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在难以续情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雪山